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开始星期一的每日健康一小时啦，咁每个礼拜一这个钟头九点之后有一个钟都会同佢咧就见下面倾下偈啦。佢就系周少祥祥哥，早晨， 早晨长哥， 早晨，早晨， 早晨，长哥。咁你又好似啱啱个礼拜咧，又系周围飞， 系啊，啱啱翻嚟咧，讲一件事俾你听啊。我问你有一样嘢，你咪可冇喺大陆食过嘅咧吓？就系、是、串烧肉啊， 有落好多孜然粉，好香 嗰啲咧，系一系烧，一系唔知搵炸嗰啲咧， 烧烤嗰啲， 好多年前我都食过啊。以后你听咗而家长讲一分钟咧，你以后就唔会食噶啦。 点解咧？ 我上海嘅朋友咧就系严重警告我哋， 佢话系老鼠肉。我听过啲人吓我咯，佢话你唔好周街食嗰啲串烧啊咁。 非常可靠嘅消息来源啦吓，即系佢哋本地人讲咧，佢话有九成机会咧系，即系如果你系啲串烧肉咧，系猫肉或者狗肉。主要是猫肉、 哦、 主要是猫肉、 哦、 即是如果九成呢再主要呢即是话呢七成机会是猫肉两成机会是狗肉。 我好多年前去北京食过。 系啦， 嗱，长哥，即系如果你话食嗰啲即系烤嗰啲猪肉嗰啲咁，但系猪肉嘅来货价或者整嘅话咧，点都平过所谓头先讲嗰啲猫狗。 佢哋非法捉翻嚟啊嘛， 冇成本噶，就 系 唔好意思，对唔住， 就系捉流浪猫嘅。个剩翻一成系咩咧？嗱，即系嗱， 老鼠肉。 你而家食到咧就系有七成系猫啦，两成系狗啦，剩翻一成系嗰啲唔知咩肉，啲头头尾尾腐烂啊。真事嚟噶，嗱我食过， 唔怪得佢落咁多孜然粉冚住啦嘛。 嗱你讲呢个啱啦，我食过两次系腐肉啊，即系腐烂嘅肉啊， 即好耐之前啦嘛， 好耐好耐以前。第一次咧就系1973年咧，我好记得嘅，啊好多年前啦，就去去桂林啊，途中咧就经过啲乡村啦，咁样样，或者系又贪得意，人哋咪烧咗一串串， 系啊，又好香， 系臭嘅， 吓你嗰啲臭啊？ 即系啲嗰阵时啊，边有肉食噶，系咪？咁咧佢即系啲肉腐烂咗咯，咁咪要炸咗佢，炸咗佢， 冚 又冚咗佢，咁你咪食唔出咯，夹硬攞嚟食噶咯。但系通街啲人食紧噶。咁啊，第二次咧就系又系20年前咧喺非洲，非洲佢哋请我食嗰啲唔知乜嘢鹿肉啊定咩咧，就系明明系臭嘅，因为佢哋冇雪柜啊嘛，咁鬼热吓，咁样样咪炸咯。即系烧啊炸咁样样吓，所以啦，讲完啦， 一朝早你 希望依家好啲啦，不过都系嘅，嗰啲煎炸嘢都已经唔好噶啦。如果来历不明嘅肉类，大家就自己谂啦。 唉，换个话题，长哥讲下新闻啊，好唔好啊？ 新闻好，寻日嘅新闻咧就系，因为寻日另外一个电台咧咪访问咗阿林郑嘅， 哦系啊， 咁啊林郑咧就系话，原来佢都煮几味几叻噶， 系咩？ 煮俾老公食， 佢有时间咯。 你又唔信佢啦吓，佢话佢晚晚都同阿仔咧，通常中好耐电话㗎喎、哦，即系佢个仔喺英国嘅香港嘅时候咧，而家佢成日都系都唔系一齐噶啦。 电话费好贵， 嗰阵时贵噶吓，但系而家都仲系用 WhatsApp 嚟到讲电话，讲讲好多吓、啊。好啦，咁佢系一个好好嘅家庭主妇啦。咁咧佢最叻炒几味噶，炒三味嗱，佢自己讲噶。 整咩啊？ 菜心炒牛肉， 豉椒炒油系。 菜心炒牛肉，蒲角鸡，白汁海鲜。咁啫，有咩回应？ 好似 OK 啊，都 都难搞嗰啲，系咯，都唔系简单噶。 系咪啊？唔简单噶，菜心炒肉，你以为好易炒啊？吓， 系啊。 菜心我记得陈哥你话过唔系几好食， 就系咯。我哋将来嘅特首如果系食啲咁嘅嘢，香港系冇前途噶。但世界上所有嘅菜最多农药系菜心噶啦。 点解系佢咧？我最近都食多咗，帮衬个阿婆卖。 咪就系咯。如果佢炒芥兰都好啲啊。如果炒通菜咪好咯。点解佢唔知道菜心系最毒嘅咧？吓，仲炒俾老公食。 但系点毒法啊？ 你长哥都讲，你未听过？ 再讲多次啊，长哥，有啲听众啱啱听。 问下所有种菜嘅人，佢都话俾你听咧吓，菜心啊唔打农药啊，日日打农药啊，种唔出噶咁样咯。即系世界上最多嘅最多农药嘅菜咧，就系菜心啦嘛。 系， 即系咁咯吓。咁啊，点解我哋香港人仲唔知嘅咧吓？同埋系咪买到有机菜心先？啊，即系咁啦。牛肉啦，牛肉全世界而家系人都知嘅啦，香港系食肉食得最 多噶嘛，人均嚟讲啦。咁就同埋食红肉咧，就系好危险噶嘛。 红肉啊， 即系牛肉啦，咁啊食鸡都好少少啦，咁样啊，咁咪系咯。同埋牛肉系咁多种食物之中最破坏地球噶嘛。嗱，就而家我哋仲即系破整坏晒啲热带雨林啊咩咁样。 系佢反错啲 牛肉。而家啲牛肉，啲牛肉咁样样出嚟，太多问题啦。嗱，咁啊，所以点解即系咁多都唔食啊？净系菜心同埋食牛肉咧，系最唔环保、最毒嗰两样咧。好啦，讲个葡国鸡咯 吓， 又衰啲咩？长哥呢个 鸡系而家系人都知噶啦，食激素好劲噶嘛。而家全世界啲人都系因为呢啲雌激素啊咁样吓，即系搞到好唔掂啊嘛。成日都讲话而家嗰啲少女咧。提早發育，提早衰老。 有啲僆仔八歲，你都見到佢即係胸口嗰啲肉好厚。 就係咯，佢哋話而家七歲八歲就開始有月經啦嘛，未到二十歲係停經喎。咁啊點搞出嚟㗎？一查就係中意食雞翼嘅人。 哦， 你又留意下。 女仔好中意食雞翼。 你就喺留意下嗱，乳癌同埋食雞翼嘅關係。即系你问下乳癌嗰啲人吓，你系咪好中意食鸡噶？咁又食鸡翼啊，咁样吓，嗱，咪就系咯，同埋早熟，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同埋鸡翼嘅关系，你问下就知噶啦。越食得多鸡翼嘅人，越中意食鸡嘅人咧吓，就系、是、越早都有月经啊，咁样呢一啲，同埋啲话胸部发育啊，咩啊咁样吓，一间又而家好多女仔咧就系、是、有须噶，你有冇留意啊？有须啊， 我冇长哥， 即系有至少睇到阴影啦吓， 即刻摸下长哥睇 下，下次你见到有须阴影嘅女仔， 啱啊，黄伟彤， 好似冇，应该 唔系，佢系咪中意食鸡啦吓？好啦，仲有白粥海鲜啊，海鲜系人都知道。而家全世界啲鱼就嚟俾你捉晒咯，冇晒啦。咁你话我而家食养鱼啦吓，食养鱼啦咁样，养鱼咪好污染噶咯。而家同埋养鱼，你咪食咗啲抗生素、激素、安眠药，食埋嗰啲咁嘅嘢咯。 咁即系乜都唔食得噶咯。长哥食菜又有农药，跟住肉又唔得海鲜。 我呢个节目长哥讲啦，农药唔使惊嘅吓，农药比起头先我讲嗰啲系湿碎， 即系啲激素啊嗰啲系嘛， 激素啊嗰啲， 激素 咁啊，即系我哋个特首如果可以，即系将来啊，系食得健康啲。嗱，佢话啊嘛，佢话要保持青春，好有活力去，即系等香港有个活力嘅特首咁啊，咁就唔好食呢啲嘢啦。呢啲嘢令我哋好紧张，令我哋好攰咁啊，好残。 你建议佢食咩啊，长哥？ 唔使讲啦，嗱，听过呢个节目都知啦，食生啦，同埋食生啦，即系咁。咁咧好啦，咁我就写咗两句喺我嘅 Facebook 度咯，咁啊即刻有人回应啦，佢话。呢一啲，又算啦，香港人都系平时食呢啲嘢噶啦，系咪咁样？咁啊，常哥就话咯，嗱，呢一个就系政治家同埋政客嘅分别、，statesmen 同埋 politician 嘅分别就喺度，领导嘅即系嘅任务。就係指向一個將來嘅方向嘛，咪使鬼你領導咩？咩叫 leadership？ 呢個説就係話大家睇唔到，佢睇到嘛。我哋去嗰度，嗱、那個方向啱嘅咁樣，係要領。如果你唔係領導潮流嘅，你就唔好做領導人咯。即係咁嚇。咁而家所以咧，我諗咧，林鄭咧一定會係即係從善如流嚇，越食越健康嘅。人哋外國啊，你譬如唔好講乜啦，你去睇下歐洲啊幾個國家啦，譬如法國。譬如德國，譬如丹麥，人哋政府請客啊，唔食呢啲嘢噶啦。 前任第一夫人啊，美國就係咁，即係推行好健康嘅飲食啊。 有食素噶， 係咯， 係啦，人哋國宴係食素噶啦咁啊，香港如果你仲要煮啲菜心鴨、炒牛肉、白粥海鮮俾人食咧，就好落後咯。 同埋你係即係在位者同埋高位嘅人咧，你嘅一舉一動咧，大家都會好關注啦。咁你如果你做得好嘅話，係有推廣嘅作用。 諗住親民啲啦，分享下屋企煮翻。两味俾老公， 点知都俾长哥周到。 哦，唔系，你可以亲民嘅。而家香港，你知道素食店越嚟越多啦， 系 一百间变咗200几啦。嗱，亲民你就快啲去睇呢啲嘢咯，系咪？ 收到。咁除咗咧，即系呢一单新闻就系阿林郑中意煮嘢食啦，分享咗佢自己嘅煮嘅呢三道菜之外咧，其实今朝有新闻咧，长哥我都唔知你有冇留意得到咧。我几份报章都有报道噶，因为嘅老师啦， 阿 Miss 曾啊，曾老师啊， 几份报纸系头版嚟噶。咁我睇到两个字咧，就系、是、非常之笃眼笃鼻。 边两个字啊？ 就系征服咯。 哦， 呢个有落后咗30年啦。 系呢个报章啲编辑写啫系嘛？ 诶，唔系啊，两份报纸啊，讲埋春夏系咪啊？苹果嘅头条，头条新闻同埋头条日报嘅头条新闻都系用征服珠峰。 咁用登顶好啲啊？即系好似东方咁，定咩啊？ 登顶差好远咯，分别喺边度知唔知啊？ 系咯，唔知喎。 又喺30年前咧，长哥写咗一篇文发表嘅，就系叫做错在奥林匹克。 嗯， 错在奥林匹克。咩意思呢？就係話而家我哋人類點解搞成咁啫？點解地球點解會冧呢？點解我哋成日鬥爭呢？成日爭咁多嘢呢？就係因為喺二三千年前呢，而家講歷史啦，講哲學，就係希臘羅馬啲人呢好鍾意爭嘅 Olympics 啊。嗰陣時係點嚟㗎？係希臘㗎嘛，希臘搞出嚟㗎嘛。佢哋要鬥鬥鬥爭爭爭，我係世界冠軍。嗱，呢個就衰咗。大家就爭做世界冠軍，呢個世界咪雞犬不寧咯，大家咪成日鬥咯，使乜爭做世界冠軍啫？嚇，嗰陣時唔係淨係我講嘅，心路思想嘅即係嘅哲學家咧，一早喺40年前提出咧，就係話，喂，嗰、那個世界上最高嗰個峰咧，珠穆朗瑪峰咧，阿菲斯峰咧，唔係俾你征服噶，你行上去叫征服，有冇搞錯啊？征乜鬼服啫？你行上去之嘛，你上到去之嘛，有乜個叻啫？ 但係好危險噶，長哥又雪崩行，天梯又窄。 你講得好啱啊！我哋點解要鼓勵人哋做啲咁難嘅嘢咧？嗱，呢一啲嘢死幾多人？无啦啦揾生命牺牲，仲有拯救佢嗰啲人又会冇埋条命嘅喎。我哋应该鼓励嘅就第一就系鼓励爱心，鼓励宽恕吓。嗱呢一啲如果有人可以做到，呢、這个度唔到啦，宽恕咗人冇话俾你听啦，唔会登头条啦。嗱呢一啲就系我哋应该鼓励嘅嘢啊嘛，鼓励奋发，鼓励咩就唔系做埋啲咁无聊嘅嘢。 我系咪鼓励佢啲学生咯？要有目标咁样咯，咁所以咪拣咗难嘢做咯。 我哋嘅目标唔系去做嘢俾人睇，我哋嘅目标系克服自己，将自己当做竞争嘅对手。世界上冇人同你争嘅，系你自己同自己争嘅啫嘛。 咁但系阿 Miss 都用呢个方法。咁啊，去证明自己，你觉得唔得咧？即系你系觉得阿长哥觉得嗰个嘅即系过程吓，登陆呢一个嘅风珠峰系做错咗，还是其实佢心态啱嘅？佢可以用另一样嘢去做，譬如佢登陆啊，第二样嘢咁，唔系话啲呢个咁高嘅山。 个心态好好啦， 吓，即系心态 O K 嘅。 我要克服，我要咩？但克服嘅唔系一个山咯，山冇克服到，你行上去冇克服到。个山冇俾你征服咗，征服就系话我打低你啊嘛，都冇打低个山，个山冇被打低， 打低途中嗰啲难关咯，得唔得？我系咁样解释嘅。 我哋去鼓励人哋去喺应该就会讲咯，就系其实我哋要追寻嘅系内在嘅平安嘛，制造爱，制造平安。嗱最我觉得最要征服嘅就系健康咯，我健康俾你睇。吓、啊，即系我到100岁都系唔睇医生嘅，我成日都好青春嘅。嗱，呢一个就值得表扬啦。 但系长哥，我认同你啊，要有内在平安啦，一里面唔平安，冇安全感咧，就搞嘢噶啦，啲人就开始。 嗱、长哥，我就好想一刻翻嚟咧，就听下你究竟你点样样征服你嗰啲困难啊！我知道你呢一条成长或呢一条嘅修行之路咧，都系好漫长啊。前嗰两个礼拜咧，我都喺度讲啊，同阿长哥倾，佢分享佢自己修行嘅。 今日系第三集， 第三集啦，继续。一阵间翻嚟就开始唱歌就会 讲。广告后自有分晓。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要回顾下先，因为可能有啲听众咧上个礼拜错过咗，前个礼拜冇听啊。长哥呢两个礼拜都开始就分享佢呢一个即系自己嘅成长嘅路啦，一个嘅修炼之路。上个礼拜咧，我记得都几深刻印象嘅，讲到咧长哥喺大学啊，唔系应该咁讲，佢读完大学噶啦，毕咗业，咁啊储咗嚿钱，咁啊去咗呢个英国嗰度咧，就系进攻读呢一个咧就系博士啦。我哋好劲，人哋博士咧就写嗰啲论文咧，就据讲又唔会写咁多年嘅，又唔会写咁多版纸嘅，你咧就写咗唔知7年时间系嘛，长哥？ 我硕士啊， 硕士 啊，人哋一年搞掂喎，我系读咗7年啊， 你读咗7年啊嘛，跟住仲要再读好多，跟住嗰篇文咧又鬼死咁长啊嘛，咁呢个都系咧见到上个礼拜长哥佢嘅个特质，个人嘅特质就有啲坚持嘅部分，同埋咧都系有啲位咧系挑战自己嘅。今个星期啦，咁啊应该讲到咧就系你读完呢一个咧就系书喺英国翻嚟方面咧读完啦，翻到嚟香港啦，长哥之后你系点嘅一回事咧？ 嗰阵时系啱啱1984年，1984年。 知道突然间香港就系有即系晴天霹雳啦吓。邓、小平话第日咧，我哋要喺九七嘅时候咧收翻香港。 系、 香港人估唔到嘅，英国系估唔到啊咁样样咯。嗱，其实喺1983、84、85嗰个时期咧，系香港嘅全盛时期。而家睇翻历史啦，将来历史会咁样写啊、香港几时最点咧？就系喺1980年代。即系早期，你知唔知点解？ 唔知， 经济控制唔住。 香港从来都系一个难民营，喺过去百几年啦、香港人点嚟嘅啫？香港本来好少人嘅啫嘛，冚唪唥都系走难嚟噶、一镬又一镬吓、即系嗰阵时系咩？即系满清革命啦吓、后来系啦、跟住日军啊嗰啲啦吓，咁啊跟住文革啦，咁啊即系呢啲冚次次都系啲难民走嚟，啲难民就变成香港人。我哋个个吓、我唔知你两位你哋都唔系本港香200年前你唔系嚟喺香港噶嘛？ 唔系原居民， 唔系原居民，我哋都唔系啦。嗱，阿长哥系第五代左右啦。即系百几年前、即系佢哋唔知点样样移咗嚟香移民咗嚟香港嗰只咯，我哋个个都系移民嚟噶，咁咧就，但系咧，大家都系将香港当做跳板，即系揾够就硬，即系一弹开就弹开，即系冇人将香港当做自己个家噶，冇人会话留低噶，大家都话挨喺度挨个世界先咯，挨啲一掂啦。我就弹咗去加拿大啦，弹咗去澳洲啦，最好就去金山，即系美国啦，有少部分去咗欧洲，即系英国、荷兰啦，系咁噶，冇人谂住我喺香港开枝散叶啊，喺度植根噶，直到我哋即系长哥呢一代啦，我喺1948年出世啦，即系讲而家系50后，我哋系40后吓，1940几年出世，50几年出世嗰啲咧，我哋第一代系将香港当做我哋嘅家，我哋知道冇得走，无谓走，香港系好嘅，我哋可以建设嘅，因为开始咧就系、殖民地，嗰阵时殖民政治好系人争噶嘛，大家都系好惨噶嘛，又贪污又俾人压迫咁。 但系依家啲人好似唔记得晒， 唔记得晒啦。即你系黄面孔啊，冇得出头噶嘛，喺政府里边啊，咩咁样样啊，你咩都要讲英文，即系嗰阵时系咁噶嘛。咁啊，大家冇即系横掂喺度都挨世界咩？但系我哋呢代唔同啊，我哋呢一代咧。即系大约系1970年毕业啦，我哋呢一代大学毕业啦、就系、香港系有前途嘅，我哋可以力争上游，即系有所谓阶级流动，你知系乜啦？即系你阿妈喺屋村度卖菜唔紧要嘅，奋发啦，你识得你读下书啦，入到大学啦，哇！你将来咧咪好似林郑咁咯， 改变嘅前途。 曾荫权都系啦， 黄仁龙啊， 系啦，嗰啲啦，曾荫权即系佢屋企都系好穷嘅啫嘛，以前吓，佢爸爸做警察啫嘛，后来佢一步一步，即系大家觉得咧，我哋系向上流咧系有机会嘅，咁咪留低咯。咁、我养大个仔咧，个仔就喺香港系有发展啦、香港嗰阵时就系、即系遍地黄金啦，可以讲啦吓，即系有向上流动嘅空间，大家有得发展咁样吓。好多人咧，譬如李嘉诚先生咧嚟咗香港，即刻又掂啦。好多啲嗰啲喺由世界各地嚟嘅华人咧吓、香港好啦扎根啦，点知晴天霹雳？就话收返香港啦，咁咧，于是咧，大家就唔知点啦。 正正亦都系你返到嚟香港呢一年啦， 啱啱嗰年咯吓。咁啊，讲翻嗰阵时系嘅情况啦。阿常哥一翻嚟咧，就觉得好唔适应啊，即系系一个 culture shock 文化嘅冲击啊。喂，冇理由噶，我由出世到30岁喺香港噶。 系啊，你过咗几多年？ 头32年我喺香港噶，咁啊，应该我系好香港人噶啦，好习惯香港啦。翻到嚟系好唔适应，发现。香港人原来咁嘅，呢个社会原来咁嘅，我顶唔顺啦咁样啊！香港人又唔知咩叫环保啦，人哋嗰阵时啊，即系已经系收紧玻璃樽啦，收紧废纸啦，踩单车翻工啦，好重视即系环境污染啊嗰啲嘢啦吓，咁又搞紧好多反核电啊、反核战啊，又自家教育啊，又基耕种啊，随便噏一大扎嘢啊咁，香港人听都未听过。咁啊，长哥讲啦，嗰阵时我嘅定位，我觉得我嘅生命嘅任务咧，就系、做翻译啊嘛。翻译咧系将全世界最好嘅嘢带嚟俾我自己嘅家乡，即系香港啦，同埋大陆。 佢哋未聽過嘛，佢哋未聽過咩叫有機耕種嘛，未聽過咩叫保護環境嘛。咁我咪寫下寫下，咁有條件喺度寫好多個專欄啦。 但長哥呢個人好詭異喎，因為你當年喺英國嘛，英國就呢啲嘢啦。咁當年香港都係英國統治㗎，但英國政府又冇將呢啲嘢引嚟香港喎。 英國政府唔係咁諗，香港英國政府 喺度揾錢， 最想你哋喺度乖仔，乜都唔知，唔好搞事咁樣嘛，咁咯。嗱，香港嗰陣時咧，一早已經有原來啊，後來我先知道咧，有三個環保團體㗎啦，一個六七年，哇！而家啱啱五十年前喎， 先鋒喎， 就已經有人搞緊環保啦。喺1968年成立咗長春社，係香港第一個， 咁耐之前 嘅啦，係啊，第一個環保嘅團體啦， 出名 啦。咁啊，出年佢哋應該係50周年紀念啦，咁樣啦嚇。就後來咧，1982年咧，就大約咁上下啦，就世界有一個叫 Friends of the Earth 地球之友會咧，就喺香港成立，即係分會啦。同時咧，就另外一個熊貓會，你知唔知啊？世界自然基金咧，而家叫做嘅啦嚇，嗰個又喺香港就係成立分會咯。咁啊，相對嚟講咧，呢兩個分會咧，都初頭嘅時候都幾低調啊，即係得十有八有咁嘅樣，佢哋又唔係搞咗好多嘢啦。 係。 咁就嗰陣時，其實香港冇乜環境問題嘅，個海港又未臭啦，空氣又未污染啦，垃圾又唔係好多啦，噪音啊同埋光污染就係即係大家唔覺有 咩人講啦。 幾十年就發展到咁，好嚴重喎！ 而家我哋講緊30年前啫嘛，嗰時大家都唔咩啦。但係咧，就有一件大件事出現咗啦，就係大亞灣。 大亞灣 咩事咧？突然間宣布咧，就係話香港嘅後門咧，就起動核電廠咁樣嚇。咁就香港人都唔知係咩事㗎，核電唔知係乜嚟㗎嘛。係長哥啲人先知道大件事咯嚇，因為嗰陣時爆完次諾貝爾啊嘛，係嘛，一未爆我哋已經係知道係好嚴重嘅問題。咁啊，香港咧咁鬼近，你整個咁嘅嘢，同埋咧即係嗰個技術咧係好靠唔住嘅。哇，喺大陸起件咁嘅嘢擺喺我哋後門嗰度，有咩事啊？譬如我屋企啦，我屋企喺大埔嘛，而家距離知唔知啊？距離大亞灣同埋距離長洲係一樣咁遠嘅，即係話咧，長洲仲喺我大亞灣地，我即係我屋企嚟講嚇咁咯。咁啊，即係點咧？我就即刻要反對啦！唔好起啊！咁樣咁你啊，你估我哋做咗啲咩咧？後來發生咩事咧？ 一陣間翻嚟講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广告之后咧，继续翻嚟讲长哥呢条咧，就系修行之路啊！ 做咗啲乜嘢？你哋为咗要反对大亚湾起核电厂？ 咁咧，嗰阵时，本来长哥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吓，咁我就唔知道香港有边个搞紧环保啦吓，咁就只系自己喺专栏度写下嘢啊，咁样发表下意见啦，喺电台度噏两句啊，咁样。咁啊，嗰阵时有一位已经系香港嘅第一代嘅绿色斗士啦，就系冯志焕牧师啊。后来佢做咗即系立法会议员噶嘛，最近先至系比较低调吓。咁佢就周围去即系开记者会啊，周围嚟讲就系话唔得啊，我哋唔要核电厂，核电好危险噶咁样吓。咁佢就搜集签名啊，即系反对签名。嗰阵时香港嘅市民总数咧人口系400万。 是 而家700几万嘛，嗰陣時係400万，我哋竟然收集到100万個簽名喎。 哇 100万，你撇除咗小朋友啊嗰啲啊，同埋咩啦，就個比例好大啱唔啱先？係嘛，咁馮志焕牧師呢就拎咗去，即係阿長哥加入咗啦，就周圍叫人簽名啦，就拎咗100万個簽名呢，我唔記得嗰陣時點拎一沓嘢啊咁樣，就去北京喎。就係俾北京啊，即係上邊啊有關嘅部門睇啦。點知你知唔知咩？佢哋就話：睬你都傻，就係因為你哋唔要個，我哋先至一定要起。 咁強硬， 如果唔係老子咪冇面子咯。 唔係咩先？長谷佢真係咁樣講， 真係咁講，真係咁講，係啊，係啊。你唔要啊嘛，我就俾你。 邊個接見你哋噶？ 好，下次捉佢嚟訪問，即係馮牧師嚟訪問嚇。咁咯，就係你即係佢哋覺得。 你哋系我个孙吓，我阿爷做乜嘢关你鬼事啊？即系你而家嘈两嘈，阿爷就系即系改变主意，咪冇晒面咯，即系咁啫嘛。 态度好强硬啊，当时 非常强硬，咁啊照起咯。咁后来啦，就顺便又讲啦，咁啊过几年佢哋起紧嘅时候咧，就招待我哋，即系我系以大学嘅即系讲师嘅身份咧吓，即系大学话边个去睇佢做公关啊嘛，即系我哋起核电厂咧，将来就嚟起好咧，就冇事嘅。而家起得好科學㗎，好好市正㗎。咁佢哋請咗公間公司咧，請曬我哋去，又食海鮮、大魚大肉咁樣啦，就去參觀下電廠啦，笑到碌地啊！我哋問好多問題，佢哋答唔出啊，因為我啲同事有啲識問問題㗎嘛，問啲好技術嘅問題啊嘛，答到一塌糊塗。那個核電廠嚇死你啊！即係嗰陣時起咗八成啦，真係我哋更加冇信心咯。咁啊，嗰個核電廠啊，而家喺大亞灣嚇，係1995年即係開始投入運作嘅。咁啊，而家都廿幾年啦。 咁但係 touch wood 都 OK 喎，即係如果係你哋咁做觀察嘅， 我哋而家 touch wood 嚇。你知唔知啊？嗰個核電廠係 the only， 我哋嗰陣時咁樣講 ，the only nuclear plant in the world built in 5 languages， 用5种语言嚟起噶。知唔知点 解？即系有5个国家，即系5个地方唔同嘅人去参与， 要翻译5次嘅。第一点解咧？全世界好少有嘅核电厂咧，就系两个国家一齐，即系点啊？个技术啊，佢嗰个核电嘅技术咧就 系 法国嘅，个炉系法国嘅，但系个发电机咧就系英国嘅。嗱，呢个系技术啊，系政治考虑咯。因为英国要分一杯羹啊嘛，系咪先？咁佢所以如果唔系即系就即系，所以我哋喺香港嚟反对英国，梗系揿住我哋啦，啱唔啱先？咁咧就根本英国同法国就唔沟通嘅。你估点啊？起到80-90%嘅时候啦，突然间法国有啲管系驳唔通嘅。原来个即系画错咗，就系要拎翻去法国重新研究过，要点样拆，点样整过啊？一阵间咧又系又话佢落打嗰啲桩咧，嗰啲咧，但打漏咗唔知有几多10条啊！ 哇， 你惊唔惊啊？ 咁嘅吓， 即系佢系嗰个图纸啊，系改咗 N 次啊，改咗几十次啊，唔系改咗2-3次啊，改咗几十次嗰只咯，起度唔掂，又再谂过度过，又点啊？又拖延即系时间。好啦，咁咧就系法国同英国啦，就边一个公司去承建嘅咧？系日本公司投到。 日本啊！ 所以成个管理咧系日本管理，咁好啲啦，系嘛？你话 谂住 系啦，咁咧然后咧就系工人咧就系广东话工人啦，仲有好多普通话嘅即系中层嘅咩啦，所以咧成日咧我入到去听到佢鸡同鸭讲嘅， 有5种语言，普通话、广东话，仲有法文，跟住又系英文，仲有日文， 仲唔止啊？仲有好多土话，又上海话，又四川话嗰啲咧，嗰啲未计吓，即系咁咯，咁就。好啦，结果就起咗个大亚湾啦，系嘛？咁但系呢一个咧，就促成咗香港人都知道，哇！我哋要争取我哋嘅权益噶吓，虽然呢次争取唔到啫，咁样咁咯，咁咧就当时咧，阿长哥就参加咗。加入咗長春社，咁啊長春社嗰時有幾多個人咧？唔夠10个咯，全個會 咁少嘅咋？ 咁即係理事又係佢，會員又係佢，主席又係你咁樣。咁咧就大家喺度搞下一樣，搞下兩樣啊！即係邊條河好污糟，上水有條河好污糟啊！因為佢整皮革廠啊，即係整皮啊，牛皮啊嗰啲咁啊，整到條河臭曬。咁啊，做嗰啲咁嘅嘢咯吓，喺边度啊？火炭河啊，即系而家火炭嗰度咧，系7彩嘅，知唔知啊？点解7彩啊？今日就红色，听日紫色噶。 咩嗰度工业村？ 因为嗰阵时系有染布厂啊，喺而家嘅工业村嗰个位啊，火炭有工业村嘅， 知道 嗰度咯。咁我哋咪做嗰啲咁嘅嘢咯吓。咁啊，长哥已经睇到咧，唔得，咁样搞环保咧， 唔对路， 唔对路嘅咧。你喺度补镬，补得几多镬咧？咁样吓，咁咧我就同埋咧。哎呀，我哋话搞好多活动都冇人参加㗎。最夸张嗰一次呢就係、是、我哋搞咗好多嘢搞咗活动囉，请大家绿色消费啦。咩叫绿色消费呢？即係话冇嘢嘅，如果我哋帮衬，简直有2间航空公司，一间话我环保嘅。 其他價錢一樣，咩都一樣啦。我哋如果大家都幫襯話喺環保嗰間咧，咁全世界咪個地球咪掂咯？明唔明啊？ 明。 如果有銀行嚇，有間銀行話我係愛護環境嘅，咁我哋就幫襯呢間銀行，我幫襯隔離嗰間，咁咯，係嘛？ 點知就冇人睬你？ 點知咧？好啦，我哋就搞一個星期六三點鐘，就係喺灣仔最旺嘅地方，咁即係請咗。边个做主讲嘉宾呢？就消委会嘅主席、哦。 当时啊，当时边位咧？ 主席，咁样啦吓。咁啊，你估几多个人参加呢？出席率 一直收数晒， 冇啊，零啊， 零 啊， 哇， 几面冇啊，我哋几个人坐喺度等极都冇人嚟，我做晒所有嘅， 哇，好惨烈啊， 惨烈啊，咁我知道唔得嚟啲嘢，你嗰阵时叫人哋请救北极熊，又话温室效应，又话即系个天就穿咗个窿， 嗰阵时未烧到埋身， 系咯系咯，边个人有反应咧？冇人睬你， 都唔关我事啲 啊，但系我就知道有一样嘢会有人有反应嘅， 咩咧？ 就系饮食。喺飲食咧，我哋今日有試食咧，係咪先？嗱，大家食健康啲，咁啲人就哇，好多人嚟啦， 係喎， 係咪先？即係阿嬸啊、大媽啊咩？ 即係嚟到又食蔬菜、食生嗰啲啊，長哥。 當時食啲咩嘅要？ 我嗰時已經開始咗食素啦，啱啱？好啦，咁啊，咁啦，嚇，咁啊，於是咧，我係搞啱啱因緣際會咧，搞咗一個全香港第一次嘅好大型嘅綠色運動，就係咩咧？味精運動。嗱，你查翻1987、88嘅時候，87年嘅時候咧，查翻嗰陣時嗰啲報紙啊，同埋記錄啦，就係突然間全香港有幾多啊？有30-40日咧。全香港人講味精呢樣嘢喎，咁其實係我同埋另外一位拍檔阿梁小姐咧，我係兩個人搞嘅咋，係咯，咁啊日日上電台， 宣傳， 宣傳啲電台，所有電台啊電視都就捉我哋去做訪問，我哋喺專欄嗰度寫好多嘢，就係搞咗好多次嘅記者會咁嘅樣啦。嗱呢個就hit中咗啦，啲人就關心啦， 因為食噶嘛， 係啊食， 覺得好關佢事。 同埋話你聽咧，原來味精係咁危險嘅。嗱以前我記得係咪舊年喺呢個節目都講過曬啦嚇，咁咧就唔得㗎，味精唔係好嘢啊。嗱，如果你唔記得咧。讲翻俾你听，嗰阵时啊，喺台湾咧，如果有人结婚咧，咁啊，而家我哋去送贺礼咧，而家贺礼几多钱啊？500-1000系咪？ 依家睇下佢酒店 系 咯，起码 住边度噶？ 系啦吓，即系咁啊，嗰只啦吓，你要带份贺礼 系啊， 好啦，喺台湾你知唔知带咩噶？ 味精啊！ 1公斤味精， 哦， 系真事嚟噶， 咁好味精 人情，公家人情，佢哋讲得味精系即系系祝福人哋结婚啊咩咩，味精补脑啊嘛，吓就中国大陆嘅卫生部咧，就系嗰个party line 或者官方嘅嘅咧就嘅讲法咧，就系咧味精系益脑嘅。 当时佢哋咁讲喎， 当时， 我以为日本影响佢哋添。 嗱咁咯，咁咯吓，就嗰阵时啊。1980-90年嘅时候咧，你喺外地街边嗰度饮泥汤咧，系5毫子一碗，一大碗。 嗯， 泥汤加味精咧就是1蚊。 哇吓！ 即系咩叫加味精咧？就系佢摆盘味精喺度任笔。咁你又加即系5毫变1蚊，明唔明啊 ？OK 嗱，咁啊反映咗好多嘢啦，即系台湾同埋大陆，即系两岸咧吓，都对味精系好崇拜咯，好嘢嚟噶，补噶咁样样咯。咁我哋知道唔系咯，问题太多啦，味精系令到人类将来冇前途噶。我哋嘅饮食文化冚唪唥俾佢破坏晒，同埋好多人系因为味精而营养不良啊，乜咁样之类啦吓。咁我同埋阿梁小姐咧，就系喺度即系猛咁样喺传媒嗰度做尽嘢啦，结果就全香港都讲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系俾一啲标贴俾即系香港嘅食肆，就系话我哋呢度系无味精食肆。 嗯， 即系你贴咗我哋呢一个 标签 出嚟咧，就表示咧你唔落味精， 信心保证 啊，系信心保证咁样。我哋就揾到好多间系咁做啊。 哦，肯 跟住两个月之后咧，消委会亦都上发展报告啦，就系话咧原来咧味精系好严重嘅。 嗯， 我相信啊，即系因为我哋咁搞咗啊。半年之后呢，是香港人食味精是食少了一半。 嗯、 以前譬如咁讲啦，炒一碟面俾你食、是落2羹味精嘅呢，而家落1羹。 落少咗啦， 少 一半。 小个屋企都一定有1羹味精嘅。 以前是家家有味精㗎。 以前细个又系粗盐嗰啲有啊， 系有噶，系同粗盐摆埋一齐， 系系冇错， 会不错嘅添， 会噶，几好味，我觉得。 至少令到啲市民啦、啊、煮饭嘅家庭主妇，咦， 我哋会偷偷攞嚟嗒咯，即系用手指揩嘅，系啊，摆落嚟度嗒咯， 好食噶，好食噶啫吓，即系咁咯，就系因为我哋两条友咋喺度咁样搞咗几个礼拜啦，就知香港人知道呢、這个唔系中嘅，系奸嘅。咁就味精厂、味精公司咧就赚少好多钱，香港人食少咗好多味精。咁呢个令我长哥知道，哇！一两个人都可以反转呢个世界、 所以就开始咗你呢一个环保之路啦。呢个部分我休息一阵先，一阵翻嚟阿长哥，咁之后嘅后续故事究竟又系点咧？转头过嚟讲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头先你讲咧，即系你喺以前嘅呢一个嘅绿色团体嗰度做得好开心啊！咁应该继续做落去噶。但我知道你之后自己出咗嚟创立自己嘅门户，又点解咧？长哥， 其实唔系想自己创立自己嘅门户嘅，而系我觉得嗰阵时嗰三个团体咧，长春社地球之友会同埋世界自然基金会咧吓，佢哋咁样做法咧，唔系办法咯。嗱，我用咗兩樣嘢，味精運動另外嚇、第一咧就係、你講環保人才你噶，講飲食先得噶嘛，先入，即係引咗佢哋嚟先啦，係咪先嚇？然後先話你可以食得環保啲嘅咁樣樣啦，係嘛？第二咧就係、咧，原來一兩個人都可以做咁多嘢嘅。吓、我哋冇资源噶喎，吓冇知名度喎，都可以做到咁多嘢，咁令我好有信心去，真系呢啲可以吓搞好多嘢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头先我讲三个会咧，佢哋都系好负性嘅，负性即系话反对、反对、反对，吓、即系针对呢样嘢，政府唔啱，我哋要砌佢，同埋咧呢样嘢做得唔好，咁做先啱啊。 即个态度系负面啲啊，你意思系嘛？ 就同埋咧，佢系好合集。嗱咩叫环保先？啊嗰阵时大家理解嘅环保咧，就系、条河好污糟啦，啲水好污糟啦，海个海港臭啦，嗰啲啦，红潮啊嗰啲啦，同埋噪音污染啦，啱唔啱啊？垃圾又唔掂啦，吓、就空气污染啦，嗱系搞嗰啲嘢嘅。而家呢样嘢唔掂啦，我哋去保镬啦，吓、咁样之类，系环境保镬咯。佢哋系集中做环境保镬嘅工作。而唔係去 預防嗰啲 全面嗰個嗱，因為我睇到咧嗱，你話空氣污染嘅問題，空氣污染嘅問題唔係環保署嘅問題嚟嘅，知唔知啊？環保署係乜都做唔到噶。嗰阵时我哋访问环保署，环保署话：喂，我哋系小岩本嚟嘅啫，我得五十个人，而家全香港有二十万公务员，佢哋全部反环保、反环境嘅，得我哋一百几十人喺度搞环保，我点顶、啊？即系嗱，嗰阵时系冇而家即系咁提升到咁高嘅层次，即系有一个环保局噶嘛，佢哋系隶属于经济司之下咁样嗰只咯，乜都做唔到噶嗱。香港嘅环保唔掂，系因为香港发电厂污染啊嘛。咁呢一个发电厂系唔关环保处事噶嘛，明唔明啊？香港啲空气点解咁唔掂？系因为交通运输佢哋设计得唔好啊嘛。因为啲屏风楼啊嘛，嗱呢个系建筑嘅问题，呢个系城市规划嘅问题，吓呢个能源使用嘅问题，系香港人浪费能源啊嘛。 系 即系嗱，你讲话香港就用咁多农药。农药又唔鬼关呢个环保事嘅，环保局事嘅，环保处啊， 好似 管唔到嘅。佢系呢一个渔护处、渔农处嗰阵时叫事噶嘛。咁、人哋咁多个处都唔环保，做啲专唔环保嘅嘢吓，咁、你一个环保处做得乜啫？ 又啱喎， 吓、即系明白咁我睇到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全方位嘅。先進嘅組織，即係係向前尖嘅，所以咧我就希望搞一個會咧，就係講綠色政治，從政治嘅層面搞綠黨嗰只啦，綠色教育、綠色科技、綠色嘅醫療保健、綠色嘅飲食、綠色嘅食物生產，即係有機嗰只啦，綠色建築、綠色城市規劃、綠色嘅交通運輸、綠色旅遊，即係綠色消費、綠色藝術。綠色傳媒等等等等， 好大項目喎、 即係乜嘢嘢都關事。我哋個環境唔掂，係因為頭先我咁多嘢都唔掂啊嘛，因為教育唔掂啊嘛，因為交通唔掂啊嘛，因為旅遊大家喺度破壞啊嘛，嚇、後來咪有綠色旅遊咯。綠色消費咯， 同埋呢啲都係好似同你頭先之前提過三個嗰個會咧，都係個方向都好唔同。 好唔同咁咧，我同埋咧就覺得咧，哎呀，你個即係揾一班流落喺度，自己喺度通常呢啲咁嘅組織咧，就吸引咗一啲 唔好意思讲咧，就系几愤世疾俗嘅，甚至好负性嘅人，好捞唔掂嘅人，讲得俗啲吓。嗱，佢哋嗰时有一句话咧，就系话绿色人士咧都系西瓜党， 西瓜党。 即系外边绿色，里边红色。 哦， 佢哋都话佢话啲，同埋咧，佢哋话系番茄党。They are like tomatoes， 又系 When they are ripe， they are red， 即系佢成熟嘅时候咧变得红，即系红，即系话好激进啦，好左派啦，又真噶。我哋吸引埋好多好左派嘅人嚟斗争，齐，嗰啲吓，同埋即系佢系好腐性嘅，真系啊。同埋后来有好多系都系癌症。咁之类，咁呢个系指另外一个原因啦吓。不过我想讲嘅就系咧，我哋要全面咁样嗱，即系话如果我哋大家嘅意识改变咗啦，大家都知道譬如而家咪系咯，我哋而家要保育天星码头嗰阵时吓，嗰啲同环保有乜关系啫？其实有噶嘛吓，我哋保育古迹你唔好拆呢啲栋楼啊，同埋而家我哋都知道，哇，譬如咧唔好食咁多咩西药啊呢一啲咁啊，呢啲都系同环保有关。咁啊，就系因为我哋食咁多西药，而家我哋嘅小便就系搞到全世界嘅水源系污染啊嘛。咁啊，呢一个系即系我哋医疗嘅制度同埋医疗嘅意识嘅问题啊嘛。我呢由嗰度做起，系咪先吓？嗱，譬如你话要搞环保，要去回收啲废纸咁，你由教育开始啊嘛。吓，点解人哋日本个咁干净？我哋讲极都仲系通地垃圾咧，呢个由教育开始啊嘛，所以咧我就想搞一个组织，同埋唔系由即系基层系好重要。嗰时我就系忽然间好大嘅上头，我要揾一个 all star team， 即系咧就系、是、个个都系已经系有知名度嘅，同埋有地位嘅，乜师嗰只。咁我真系揾到一个二十人嘅，即系喺嗰阵时啊，个个都系三十出头，啱啱事业开始，如日中天，即系将来系前途冇得限量嘅，就我哋组成咗一个会，系得嘅。嗱，我数一扎名，而家刘伟兴大家都识啦，挂兴姐啦，刘千石啦，张坚庭导演啦，漫画家专子啦，摄影家水和田啦，吓，即系乜乜家，我最 全部都系呢个会 嘅，最 top 嗰啲我组成一个。会喎，仲有哲学家梁烟成啦，嗰阵时佢系哇好多 fans 噶，佢嗰阵时全香港最多 fans 嘅可能系梁烟成啊，咁咧就系同埋搞开啲就温石伦啦，陈冠中你识啦，作家啦，系啦，同嗰阵时佢系搞紧号外啊嘛， 号外。 吓，即系已经系好有地位、江湖地位嘅人吓，咁啊，仲有宗教界咧，我哋又有法师啦，譬如阿冯志焕牧师啦，徐锦尧神父啦，仲有其他嘅神父啊、牧师啊咁样吓，总共就差唔多砌埋二十人啦，就组成一个会叫绿色力量。而家仲喺度啊嚇，咁樣樣係咁樣砌， 即係佢哋都係環保人士嚟。 嗰陣時我哋嘅構想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出一分力嚇，嗱、我哋又有 各界發力， 我電台台長啦，我有出版商啦，我有乜大商家啦，又有咩嚇乜嘢師都有啦，律師、會計師嘅頂尖人物，啊，仲有幾位醫學界嘅人士，咁咪砌成一個會咯。 我谂呢个部分咧，睇嚟下个礼拜都系第四集要讲啦，长哥。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啦，长哥。等你就第四集嘅分享。 唔紧，长哥。原来。